全红属猪，告诉你。 南投立委补选候选人林明真24号现身地院，一旁陪同的律师手拿诉状，要状告民进党南投县议员沈素贞。 只要他是一直在说谎，那么我买这栋房子是2300万，啊，实价登录都是这样事实的，他一直要硬凹。 面对林明真大动作提告，沈素贞也出面反击。 豪宅上面的金额，无论是你的自备款、头期款、贷款金额，一栋、两栋还是几栋？这些东西我们提出质疑是有凭有据的。 绿营也拿出资料质疑林明真任内除了去中国次数高达84次，还有到其他欧美、日本等国家考察，总出国次数共有133次， 横跨澳洲、亚洲还有美洲，花费数千万元的公帑， 包括你的所有出国的考察报告、电子的全文全部都是乱码。 民进党甚至指出，到县府网站要查询出国考察报告却是乱码，莫非隐瞒？实测县府官网考察报告点开通通变乱码，县府则解释是系统突然坏掉。 对于今天为什么出现乱码，我们用最快的速度再请电脑厂商来查明清楚。 紧急修复后系统恢复正常，检视林明真2019年赴中国考察报告，其中太太也自备前往，除了与地方官员、民间团体会面外，也参访当地景点，眺望长江，与当地市长大啖砂锅鱼头。 我们县政府每年也都有编的出国的经费，就是合法的。 林明真强调，出国考察都合法编列预算，经议会同意，都是为了推广南投。有时候是县府人员前往，他没亲自去。不过县府人员包含他总共出国100多次的频繁和实际绩效之间的关联，见仁见智。三选吴奎宇南投报道。 今日乡亲时代福乐兄弟台湾头家大家好，我是三 Q 单片伟，欢迎收看三 Q 新台湾。南投立委补选进入最后一个礼拜，林明真面对着蔡培慧的质问，无奈讲出：恁竟然将我当作严宽恒咧拍，到底是咧讲对手伤粗残，也是咧嫌严宽恒伤含慢？但是民众对着老馆长无讲的代志真有兴趣，是安怎老馆长买厝比别人较俗？是安怎老馆长会当做馆长做到环游世界？虽然用个滴个钱真计较，用公家的钱真大办，但另外一方面又阁是安怎款一个慈祥的父亲替囝买厝、替囝选举，连因囝要死都要印着林明真的儿子出门在外，爱大家疼囝连孙，孝花连盆。莫怪即马流行一句话：慈母手中线，慈父伫底，伫南投县。南投立委补选真重要，对着哪里来讲，拢有袂当输的压力，甚至影响着总统候选人的气势消长。赖清德亲身压顶，朱立伦斗阵闹热，郭台铭嘛主动讲伊要去南投，连侯友宜的行程啊，嘛向讲奇怪，你这个周末敢若要去南投哦？紧张紧张紧张，刺激刺激刺激！到底拍断手骨颠倒用的蔡培慧的出线，或者是替囝出征的林明真会当笑到最后呢？另外一名前立委啊，一个叫蔡正元，伊发文讲，美国的白宫有一个记者曾经听过拜登讲啊，有一个毁灭台湾的计划。新闻一出，哪也群众愤慨声四起，什么美国背骨啦、叛徒啦、诈欺啦，连中国的外交部的假媒体假出来讲，哈、啊，大家拢讲到有一二八啦。啊，我嘛足想要了解美国要哪毁灭台湾。好啊，这个时阵，这个弃台论、以美论，啊，甚至是美国以台论，什么物件、什么论拢造出来。结果，迄个白宫的记者向掠包，迄、那个叫做普丁代理人，伊服务的公司吼，竟然是罗西亚的公司，嘛曾经做假新闻去予美国的法律来制裁。这个领钱办事的人讲的话，连伊家己都唔相信。结果，国民党甲共产党吼，真敏感、真虔诚，拜甲吼，迄、那个美国人惊到。甲美国的在台协会 AIT 啊，讲台美的关系其实是比石头坑的。朱立伦接受访问的时阵嘛，讲迄谣言啊，乌白讲的。蔡正元一个见笑当生气，伊叫啊，大家执意的人拢是民进党，啊无狗仔囝。结果朱立伦不是民进党的总统，没做变狗仔囝。朱立伦主席真辛苦，前立委甲你骂，现任的立委甲你骂，即马连要选立委的嘛咧甲你骂。一方面忍气吞声，一方面搁爱人过火烧家。 南是为着选总统，你何必得这么委屈呢？精彩的内容，专业的分析，就是今天的三 Q 新台湾。首先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 博友大家午安。 民党台中市议员周永宏。 博友好，大家午安。 民党台北市议员赵宜翔。 陈哥大家好。 国民党桃园市议员黄进平。 陈友大家平安。 哦，今天很嗨，谢谢你。 特别嗨吗？ 资深媒体人康仁俊。 陈哥大家好。 民党新北市议员李宇翔。 陈哥好，大家好。 南投啊，这个第二选区的立委补选，那么县长当晚来选立委，这个时候呢，进入一个白热化的状态，蓝绿啊，从地方打到中央，从路面上打到空战，啊，打了半天之后，林明真受不了，今天受访的时候不小心讲出一句，哎，阿里吼，新西兰啊，给我动作严宽很，你特别给我对付你啊，啊，原因是什么？当时呢，啊，这两天呢。绿营的指控林明真在五年去中国84次，如果不是中国的话，是环游世界的话是133次。那林明真啊，这个办公室就主动回应说，没啦，公务费用刚去18次而已，你就明明知道你跟我不好哦。但是现在讲的不是谁出钱的问题嘛，你每一天都是县长的身份，你的县长行程，我就讲一句简单的，卖讲阮敢有了解，你的民众、你的选民敢有了解？所以，永宏，台中的民意代表，中部的啦吼，用严宽恒那套来对付我，他指的是什么意思？是他的房子要被抓到了吗？还是他们家做了什么事情？ 我是感觉林明真就奇怪，家己选举选啊好好，搁要牵拖咱台中的严宽恒，你白写起就羞辱一次严宽恒， 还是互相骂， 写有艺术了。 这艺术，派我插一句话而已。他是觉得严宽恒这样是不对的事情，所以拿严宽恒的标准检验他，究竟是加分还是扣分？ 我感觉他其实我觉得好几件事情啦哈。第一个就是讲哦，咱今嘛拢网络上有个笑话嘛，说慈母手中线，慈父南投县起上面一说讲。哦，你这林明真现在一切拢是为着你的儿子林汝彬，为着要让伊后盖使算税，你即个才要出来算啊，为着要帮他铺路啊，结果这边看选情不好，才要再去讲说啊，我跟我儿子下一次都不会出来选。问题是他上次选县长的时候嘛，共过一杯酸你胃啊，啊，我讲赢儿子这起来就喝酒，大家看一下他的看板，还有他儿子的名片印出去都是印什么？县长特助，还特别注明林明真的儿子。我很想问说。咱管政府刚好这个编制，合作特助，爱、啊、是用什么编制来？伊讲我家己出钱，问题你家己出钱，那名片是谁印的？县府的同仁有没有帮你儿子在做事情？有，写了好几篇新闻稿。够他夸张的是哦，他儿子哦，白天做特助，晚上盖豪宅啦。咱这种不要看出来讲哦，他过去有起造了一个豪宅。哎、欸，你又是县长特助，啊，你又可以盖豪宅。到底林汝彬这个人是有何德何能，也在做这些代志？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选举，坦白讲哦，我觉得南投就在隔壁，南投公内地，然后台湾唯一一个没有靠海的地方，南投县的乡亲啊，我们台中有很多南投的乡亲，其实大家都干嘛就希望，为什么南投过去的政治人物是这样，酸出这款的馆长，盖豪宅，买的房子比人家便宜，他还说2300万的房子每个都买得起，阿牛，我跟你抱歉，我们这边都买不起。这只有你买得起，而且对你来说只是一般人都买得起，这第一个。第二个，那你在五年之中出国100多次，开什么玩笑啊？那你不是每平均每个月都在出国吗？够不够的， 一个月还不是一次，是两次， 够不够哦。你想想，一年才12个月呢，我算下来他一年要出去16次呢，啊，你一个月要出去2次以上，拜托姐，你到底做管定，然后你说他是拼南投的经济，南投市上这几年的经济真的很差，茶叶量出口也差，然后它的这个蛋鸡什么都很差，然后观光也没有拉起来。结果又过去，等下宜翔买讲，佩伟买讲，讲过去夏威夷，啊，伊过去俄罗斯，我唔知讲你去遐是要创啥物事，帮台湾去争取的什么东西，还是帮南投争取的什么东西可以卖出去？上面都无这样子的状况，在这次的选举，坦白讲。选举只剩一个礼拜，我觉得我们选贤与能啊，是真的是最重要的。你怎样？我林明真公爷政绩有几行情上，你知道？3天跑58个告别式，我讲写是南投是，大家拢这侪告别式，3天跑58个，还是你后边剩谁？而且馆长敢是来招 招告别式，管电话做的代志就这呢，不是来招告别式。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选举哦很重要是什么？因为这次选举才看得出哦，原来过去南投县长是这样子的，而这样子的人他要再去选立委，在中央他是要如何去南投县民来争取南投的建设跟福利，还是只是争取未来他儿子的福利？这是最重要的。 好，我想请教宇翔齁，跟我们一起看这个新闻。 是。 绿营啊最近讲说林明真的儿子白天当县长特助，晚上当豪宅建商。那林正颖当然就是回应说误抹黑，也没有澄清也没有证明或反对啦齁。 是。 那这边有两个名字，大概就是一个两个应该都是他儿子。 大小儿子啊，对。 对，其中一个是比较有名叫林汝彬啦。 对。 那讲一讲齁，不开心，不开心他也不打算解释，我直接告。来，林明真豪宅争议。怎么样？直接提告议员，绿营反击说，那绿营反击，他要告，绿营反击要告什么？啊，他要告他财产来源不明的款呐、啊，嘿、嗯，那这个绿营这边是提出说，林明真2022的时候说豪宅总造价不会超过1000，2023又变成2300，前后差800，那下次会不会说3000？那另外一方面，林明真哦，他说林汝彬担任无几职的特助3年，都没那薪水，也就是林汝彬3年都没有收入，啊，还可以办贷款哦，他的贷款多少？1500万，啊，奇怪，啊，没有薪资收入，要贷1500万，不然我们等一下去贷看看。 啊、爸爸是县长可以担保， 爸爸是县长有差，爸爸是县长连带保证人， 是， 因为他名片递出去的时候，上面会写我是谁谁谁的， 我是林明真的儿子， 以及县长特助。林明真的儿子，安 尼，他去厉害，待遇跟我们都不一样。 哎，他括号林明真的兒子。 你对豪宅争议的了解是什么？ 其实豪宅哈，刚好我前几天呐、啊，跟这个新北市的民进党党团的议员哈，到集集，我们深入林明真的这个他的本地的哦，集集去拜票。那我们去拜票的时候，我们就问现场哦，这个乡亲说，啊，你敢知影讲那林明真的豪宅去倒位？结果吼，乡亲就来一个，伊就开车哦，直接载我去这个南投市区，在文化南路上的这个林明真他儿子的豪宅哦，咱看一下哦，这个站在我们这个。豪宅的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哦，有这个我卓冠廷，我跟卓冠廷、陈乃瑜还有严蔚慈，当天还有黄淑君，还有张锦豪，还有翁振洲，但最后一起哦，结果你看到我们身后这个豪宅，就是林明真口中所说的平价住宅啊。那这个平价住宅被挖出来，就是说他的这个房子的造价是2300万，但是咱去查吼、哦，以及网络上他的实价登录啊，是900万。那这个900万我们就怀疑了，这个900万到底是什么？他后来又讲说，这个900万是当初他在买土地的900万，哦，买土地的900万啊，我们换算起来哦，你买土地的900万加上你所谓的起造成本，加起来2200多万，算起来快要2300万。可是其中到底有没有这个猫腻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哦，这个是林明真他这个豪宅的所在的白金汉特区，这个白金汉特区呢就位处于啊。这个我们如果常看韩剧就知道，韩剧里面呢、啊，有钱人都住在哪里？都要给他管的收宅嘛、啊，闹中取静，离市区又近，然后呢，别墅格局、独立车库、欧式的建筑，这个就是白金汉特区里面的所有建筑的长相。 你近景看这是哪边处的？ 不，那是、 啊、深入研究，闹中取静， 到现场去，我们看深入研究嘛。哦，啊，那你再看到吼，林明真的土地嘟嘟啊，好，等于这个白金汉特区。的正中间，正中间这两块呢，0090、0091就是林明真这个儿子的两块土地，在旁边这一块呢，我们可以看到哦，这个地号0092这里哈、哦，这个就是这个白金汉特区开发商江董的土地。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哦，他在这个白金汉特区呢，在2010年开始贩售，他在预售屋，到了2016年已经新建大概5期左右，到2021年新建6期。那林明真的土地是在2019年的时候买到的、取得的，一共记得土地一卖掉了自己去。但是我们看哦，这个里面的所有房子的格局啊，全部长得一模一样啊，跟这个白金汉特区的房子全部长得一模一样。你看在网络上的销售，全部长得一模一样。屋顶全部都是这种欧式风格的建筑，所以林明真说这个土地他买完之后自己去盖这个房子，根本就是有很大的争议。再来我们看哦，这块土地我们如果从这个实景图看，2011年它长这样，感觉还是一个荒地，2012年还是一个荒地哦。2015年也就是林明真开始担任县长的时候，这里的土地开始做变更，从本来的工业区 变成所谓的住宅区，开始整地。到了2016年房子盖起来了，到了2022年你可以看美轮美奂欧式建筑就矗立在这里。所以你看到齁，这其中我感觉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房子你说土地是900万，到底你有没有花钱盖房子，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所谓的工业区要变更成住宅区，那还留家在这里玩弄怎样，你们可以做变更要做什么样的状况，要回馈给市政府啊。但是我们到现场去看齁，这个一排一排的巷弄啊，房子是就矗立在那边，到底有没有变更，县府到底有没有涉及所谓的图利，我们可以看到林明真都没有说清楚。所以我们呼吁林明真，你在3月4号以前一定要把这个争议说清楚讲明白。 回馈给县长算不算回馈给县政府？ 这个是违法的回馈、啊。 我是说如果有啦，我不 是合法，我们谈的是合法的回馈啊。对啊，这是违法的回馈啊，对吧、 我是不知道有没有啦，但是齁、很多人哦，陆陆续续发现很多争议，几个争点嘛。第一个数字都不拢，第二个这个时间点都不拢， 是 啊，然后还有这个什么几坪说成几坪，几百万说成几百万，没薪水可以带1500万， 对， 哇，这个到底怎么来？我每次在工作，我都觉得我们做的那么辛苦，到底是为什么比不上人家的一张嘴呢？广告之后回来继续讨论。日本动特别想要请教一下黄靖平议员，当然啦，攻防难免啦齁，但是有的时候大家还是讲一个道理啊。那你觉得他的房子，你自己看起来是有争议的吗？ 我自己看齁是很普通啦， 很普通， 因为他的大儿子也好心两个嘛，林如斌跟他哥，那一个是他哥跟他的这个大媳妇，两个人红阿伯啊，安尼肯这个辛辛苦苦这20年来，然后存款储蓄，然后也花了钱，而且还有贷款哦。他的贷款当然每年都会缴了，然后到了现在有一栋房子，然后他的这个小儿子林鲁宾，我相信爸爸一定有帮他啦，就像他说的，2300万实价登录，丁管下来清清楚楚，然后还有这个贷款1500万元。那1500万元是不是林如斌他自己缴的，还是林明正帮他缴？我满不在。因为以前民进党不是也曾经踢爆过，说什么他那个曾经在那个政治现金的时候，那个补助款，然后他不是拿他爸爸一个月8万块的薪水，那个上面都有登载，都有报吗？因为他毕竟以前当县长特助，我知道林明正很疼他的小孩，大儿子、小儿子都一样。那这些豪宅的这个争议，在南投县。那因为他家是县长，然后他又是前立委，然后又当过积极镇长，所以当然在地方上一定做过管定、做过里委，做过镇长，政治的这个家族难免会大家会会引起他的这个侧目。那如果你说啊，那样子的这个房子都是豪宅，那你去看南投中部地区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房子啊。那至于起造人上面，林如本来自己的房屋自己盖，他自己购地自己盖的话，那个房子本来就可以写自己的名字。那起造人他又不是工人，他又不需要到现场去。那挂县长特助，从之前民进党打他是黑官，还是说有没有任用公务员的这个资格，其实他根本就是，其实从以前立法委员他就是立委，他爸爸的立委特助，那一直到他爸爸当县长，我相信他没有去当这个公务人员，但是衍生出来当然有很多的问题，他们家也讲了很多，也去不断的去解释。所以林明真他自己你敢去不能攻啊，很像这个像严宽恒这样被对付啊。其实我昨天前天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看三立齁哦，因为我自己在那边讲，我说我觉得这一次的选举其实蛮像中二选举。 还是你自己打电话跟他讲 啊？我没有打电话跟他讲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看到三立，还是我觉得蛮像中二选举，因为所有 县长你好，如果你在看的话， 所有大选的那个这个氛围才刚落幕结束了之后，因为只有他这个补选时间点，现在是2月。今天是2月25号，离228连假第一天嘛，马上3月4号就要这个补选了。那记不记得冲中二补选的时候，也在是前一年，那也是在年头年初的时候，所以然后又没有其他的选举了，那个什么选举都结束了，所以那个氛围那个 feel 很像，然后大家焦点就集中在南投，所以我觉得虽然他比较衰，因为全部的全国的焦点政治，我说如果是政治新闻，现在没有选举嘛，只有选举的话就是南投中二，刚好他是另类的中二，只是他是南投的那个 中南投算是中部，南投的这个中二，所以我就跟台中的中二真的叫那个不一样，所以我才说那个接受被围剿，他我想他要表达就是他被围剿的力道，他被全国的关注，然后被全部的这个民进党的从上到下的这样的一个全部动起来这个打压，因为这一仗赖清德跟朱立伦都输不得，那赖清德接任党主席之后第一战一定势在必得嘛，一定要拿下这一仗，那现在目前对林明真跟这个蔡培慧而言的确都大意不了，而且林明真有危机，我过年的时候也才去过南投，不过我不是去看他，我是去看那个我的好朋友尤浩啦，那去看一看，然后也了解一下地方的这个状况，我顺便去那个竹山指南宫拜拜嘛，然后也大概听了他们讲了之后，我觉得说的确林明真有危机，因为之前打的这个选战方式比较保守，他好够，我甚至到那边的时候，听到他们地方的人在讲，啊，集都没开，意思说好像没有什么在花钱，这个准备文宣预算。虽然他后来还是有出一些文宣。 我听到集都没开，不会往那里想。 对，我要询问他们是，是文宣预算、啊。 不是啦，谁啦？不是，不是那个。现在这个节骨眼又成为焦点，那怎么可能？他们怎么敢啊？哦，这个是不是大家都盯得那么紧？ 所以平常就敢。 而且不是平常就敢，你不要挑语病啦。哦，永恒很坏，就是他那个。整个打法还有整个选战的这个节奏还有他打文宣或怎么样，那些有些人可能会想说，因为不到一年，明年又要这个立委总统大选啊，现在又要这个补选啊，如果有机会在明年选出，后来他当然后来他自己又出来澄清说他跟他儿子明年都不会再选，又是因为被打了之后他保守丢出来，所以他一直采取守势，那我之前过年去的时候已经快要一个月了，那已经是这种那个在打那种攻守并重已经不一样，他一路现在一路挨打，一路这个采取守势，所以你说他怎么出文宣，他要怎么出那些什么，是没看到很多的这个扛棒啦，看广告看板，后来有没有上我不知道。那可是在这种状况，其实林明真的知名度是毋庸置疑了，在当过两任八年的县长，还有人不认识他，那也就完蛋了，那也就表示做得很失败。而是说他的政见，他的这个想法的话，一定要跟大家讲说，他能利用这不到一年时间去立法院做什么，要跟大家讲清楚。还有这一段对他的质疑，因为过去可能上一届选县长的时候没有质疑，质疑他可能也能见度不高，因为全国焦点不在南投。2018年的时候跟现在还有这个这次这个许淑华选举的时候都没有去质疑他，所以但是呢现在他只有他选举的话被质疑的那个力道就不一样哦，所以我才会说你说怎么看到豪宅，我觉得就是爸爸跟儿子帮儿子买房子吧，喜欢吗？爸爸买给你，爸爸帮你啊，投期款可能爸爸帮你，很多的长辈都会这样，如果是我的小孩将来我能够帮他我尽量帮他，但是以后的贷款他要自己缴啊，我是不知道林明真跟他的这个儿子林如斌是怎么互动，但从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如果要去攻这个的话，除非可以抓到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弊案，比如说他买房子像刚刚宇翔说的，说他的这个房子的土地有什么回馈，我们都不是当地人，我相信是县政府在通过这样的一个都市计划变更的话，一定会有这个建商你要去回馈，或者是这个原来的这个地主，要不然县政府在送这些计划案的时候，从那地方那到中央内政部都计，你都要一个一个审核，怎么会让它过呢？如果它没有完全出来的话， 房子卖的比较便宜算不算？ 不算，哎不算 啊，那为什么会卖比较便宜？ 那什么？他没有说卖比较便宜，他说实价登录就是2300万了、啊哦哦哦，所以要看他实价登录了。 好。不过我知道啦，我只是觉得，反正既然你要说是严家最大的问题是他死都不说清楚啦，就大家在讲他你违建庄园的时候，他怎么样都不跟人家讲，为什么别人都不能变更，他可以变更啊，所以接下来 他在拆的时候就引起有些负面的观感啦、啊、 不好意思，不止一间啦、 啊、我说他在拆的时候，他不是包括自己怪手去敲下那第一块砖头的时候，都会引起大家不同的观感。 对啦、啊、所以我觉得林明真现在的问题就是反正一个礼拜我也不打算回答啦，不过我看起来是蛮好解释的事情，只是他不选择解释，他选择就是用对抗的方式啊，你们攻击我们全国打一人，你们严宽很 2.0， 他没有自己去讲那些数字啊，他只要一讲数字就每一次都不一样，所以他也不敢讲啊。来，这是卓冠廷啊，他说啊，早在2010年就开始预售第一期，就这个建案2016就新建至少第五期，2021完工，可是很奇怪的事情是在2019的时候，理论上应该已经盖到一半的建案居然可以有两块切割方正的土地以一坪 9.22 上下的价格卖给林明真的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叫林汝彬，那么以林家先购地再盖房的成本来看，总共花了2200多万。可是问题是，你们一般会买建商的透天别墅也好，社区型透天，甚至是这个独栋的，你会先买地再买房吗？ 那建商不是应该要地弄好自己盖好然后再一次卖给你，你会在他盖到一半的时候先买地，等他盖完再买房，这不合理。那2200万合不合理？于是呢他们就去做实价登录，结果发现啊，这个比别人多了1200万，为什么？依照实价登录这个社区要3400多万的总价，那不知道为什么他花2200万。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可以让自己的儿子比别人少1200万就买到一样的房子呢？于少哥 先说啊，不是放大他说不说清楚的问题，其实在去年九合一选举的时候，蔡培慧、曾崇凯等人对于黎明真过去执政南投八年的许多问题，哦，财产来源不明问题啦，豪宅问题啦，天空之塔的问题啦，侏罗纪啊、恐龙公园的问题啊，都有检证，只是因为黎明真不是候选人，所以大家都在讨论什么高鸿安嘛，哦，讨论陈时中嘛，啊，如果讲到许淑华部分，就是论文而已嘛。所以说，镁光灯的焦点没有放在黎明真身上。黎明真自己要出来选的时候呢，自己心里就要有数嘛。如果刚才静明哥说的对的话，说呢，中二规格啊，你自己出来选，你也都知道中二规格嘛。吴怡翔吴怡农出来选的时候，什么规格？黑道小弟嘛。那他有没有说清楚？他有说清楚嘛？因为补选大家都在看嘛。王宏威跟吴怡农的这个交锋之间呢，大家也在做检证嘛。好，阿黎明真自己清不清楚？他很清楚这些问题，其实过去人家都质疑过，只是呢风头没那么锐，讨论度没那么高。已经泄题给你了，你应该把论述、说辞、资料都准备好嘛。哪有说被检证的时候呢？公告滴滴答答。好，我再做几个补充哦。第一个是刚才永宏跟宇翔想说的，白天乖儿子县长特助，晚上皇太子，为什么？哎啊，蓝蓝绿绿都有自己的小孩在爸爸妈妈这个旁边当助理，就算林芝庙的女儿也没有这样的规格啦，一名片还要写黎明真儿子，县长特助我讲南岛人雄亲不宜，要特别哎。刚才永宏还说啊，帮他发新闻稿，在县府呢保留停车位，然后文宣呢基本上啊送给别人文宣，一样不是好酸领啊啊，他只是一个志工嘛，讲好听一点，高级志工，但是呢为什么要敲锣打鼓？很明显是告诉乡亲他来接班嘛。请问有几个二代，不论是正二代、富二代要参选的，有这样的规格，已经在牛棚热身这么久呢？啊，这是不是康县府的改？这个叫社会观感不好。第二个盖房子啊的问题，我再慢慢检测。刚才永宏有讲到这一章嘛？啊，是有几个人？其实我不想讲林汝宏，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嘛，他基本上是公务员啊，双薪家庭啊，有个2000多万，不行吗？好，那我们就看林汝宾啊，是林汝宾告诉大家，这三个月在县府啊，当这个都是志工啊，一摸掉几啦哈。啊，摩德要起完头，我这宅雕跟他一起起造，这是谁？这是大家说的那个建商嘛，江董嘛，啊，两个人一起，你说是林如虹，他不是候选人啊，或者是说呢，他是对他的爸，他们两个爸爸都是候选人啊，只是呢，人家有恒常收入，那我就要看林如宾嘛，啊，为什么林如宾啊？这两个东西的连结，为什么人家说晚上皇太子啊？林如虹又没有在县政府挂特助嘛？那最有趣问题在哪里呢？为什么讲不清楚啊？那我们就看这个实价登录啦，这里面猫腻太多了啦。刚才宇翔所出示的那个叫三联动嘛，林如宾、林如虹跟那个江董的房子连在一起，所以呢，在外观看起来大小应该差不多吧？哦，面积应该差不多吧？ 是。 啊，人家的实价登录，第一个最大问题，先不要讲实价登录的价格，周遭的邻居啊。或者是我们有买过房子，你知道实价登录都是登录什么的价格，土地加上建筑物嘛，邻居都是如此，邻居都是，因为我也还没买房子啊，我问过最近实价登录的人，基本上都是呢土地加上所谓的楼板面积，也就是这个建物嘛，人家都如此，为什么只有你登记是土地没有房子？猫腻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因为这样子啊，看起来啊，稀释掉啊，这钱啊比较便宜啊，为什么啊？人家都是啊，哎，大小面积差不多，对不对？啊，人家实价登录价格3000多万哦，这边这个只有他们两个是1000多万，啊，这边是2677万，这个也是3000多万。我说嘛，锦鲤的邻居坪数应该不会差太多嘛，那为什么要这样做？第一个呢，国民党的算法就有趣嘛，就马上说那一坪才9万而已啊，废话， 因为啊，你的分母啊，跟人家分母不一样嘛，除出来的坪数啊，对不对？因为你只报土地的价格，土地价格就900多万，除出来的跟人家不一样啊，人家都是一坪25、6万啊，啊，你只报土地占才9万嘛。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很有趣的地方是啊，啊，猫腻就在这边嘛。请问人家都是造价，为什么很多人怀疑？宇翔讲的哦，这个比较露骨啊，说回馈，大家都说啊，自己买的土地自己盖的房子错了吗？那我跟大家讲，这猫腻就是呢，自己的土地可能是自己买的，啊，报的就是啊当初的土地购买价格啦。啊，房子是谁建的？你又没有财产能力，你要的话就证明说你的连带嘛。也许你家房子多到有点靠北啦，哦，你有这个担保品，否则1500万。 你刚说什么？ 有点靠左边走，好不好？有点 靠着爸爸， 啊，靠，对对，靠着爸爸。OK。因为呢，你要想想看呢，1500万用现在利率的话，一个月房贷是快10万，他现在不是没有收入吗？那为什么一个月可以负担起？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回馈的地方，我就说讲，如果你看两个，哦，让你选啊，第一个你告诉大家说呢，你公布你的连带的资料跟担保品的资料，让大家知道爸爸有多爱你啊，哦，也许都是爸爸帮你出的嘛。再办就是什么？你根本没有连带那个房子，不知道是谁帮你盖的啦。也就是呢，为什么卓冠廷说，哎，啊，那个1500万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比别人多便宜的1000多万？这些东西都没有讲清楚啊。所以我的结论非常简单的地方是，社会大众的观感为什么不好？因为你不避嫌。第二个是呢，你应该是没有行为能力呢去购买这样的房子。第三个是呢，你跟你爸爸其实都是林明真在做解释，因为他是候选人，讲了半天实价登录到底是1500、1700、2300，事实证明你说谎嘛，你的实价登录就是900多万嘛，那为什么连这个东西，哎啊，泄题都给你都准备不清楚？所以我觉得齁，哦，这一题基本上你如灰齁，哦，社会观感会越不好。结果你倒过来说呢，要去告那个议员，南投县议员啊，南投县议员的资料就在这里嘛。啊，最后呢，待会我们会进到那个出国题，很简单。哎呀，你明知道人家打这一题，如果你准备好的话，就公布嘛。国民党现在在用话术，林明正也用话术说他只带队出国14次，那语病在哪里啊？没有带队出国的有几次，或是团长不是他的又有几次？这东西真的是可以一枪打死，就直接公布，这东西也可以一枪打死啊！你把你连带的资料，或是担保的资料，或是呢土地哦，刚才大家质疑说当初是因为是工业用地，然后呢你帮建商呢变更成住宅用地，这些东西都可以准备好的啦。 下一段节目，所有的台湾的政治工作从业人员都应该要看如何选上一个县长，然后让大家出去玩一年5年133次。广告之后回来讨论。 牙齿拉台上， 就是行销。我们南投县的茶叶，给我们南投县的茶农啊卖了3亿哦。 林明真谈及过去担任县长推销南投的农特产品，卖了3亿元，但数字却跟国民党召开记者会上提供的数据差了不少。 直接外销超过5600万，协助农民团体外销超过6000万，外销破亿。 根据国民党文传会记者会上统计，林明真任职县长8年以来，104年、105年2年外销中国大陆农产品一共49场次展售，直接外销业绩5691万，农民团体外销6190万元，加总也只有1883万。 那个时候也有跟外部单位产的产销合约哦，是超过2亿元啊。 对此，林嘉欣赶紧澄清，是否还有没有列入计算的其他合约还在了解中。不止农特产品数据党内互打脸，就连林明真争取的观光人潮都被蔡培慧质疑。 积极的争取啊，大陆的同胞啊，来到我们台湾旅游，我们南投县呢，一年来15万人。 经统计，入境台湾外籍游客人次，林明真104年上任约488万人，后续成长至751万人，其中港澳以及大陆为主，大多会前往南投旅 游蔡培慧痛批，这也被列入县府的观光政绩。 日月潭市交通部观光局亲近农场是退府会，溪头是台大实验林，全部都是中央单位。 蔡培慧细数，南投主要观光区几乎都是中央机关管辖，对于林明真包揽功劳的说法不能苟同。南投立委补选进入倒数，蓝绿阵营农业观光政绩火药味浓厚。三十五南投综合报道。 出国好代志啦，考察本来就是公务医生，要让大家出去看其他国家怎么做，要学回来台湾学习嘛，要加强嘛。但是有道理无道理，数量敢对，经验敢对，这咱会当讨论啦。民进党啊，甲爆料讲，林明真啊，这官府呢，你不是台北市，不是台中市呢，官府五年出国133遍吼，可能要开几千万呢。那民进党呢讲啊，为2014年内底开始吼。担任着县长，一直到2020年一月份疫情爆发进程啊，五年出国几百桩，啊超过133桩，去对，去到欧洲、亚洲、美洲等等啦，开过6000万。啊，这讲到底是公务的行程，或者是快乐的出棚。那另外一方面呢，咱嘛要给林明真解说机会啊，伊开一个记者会讲无啦。出去拼经济，拼观光，卖地米啊，地米啊！恁那里黑白讲啊，恁上要替南投做代志。伊讲啊，啊，其实吼，我去民进党讲，我去中国84桩无啦，我敢若去14桩啦，我去遐趁钱啦。这林明真的回复啦，结果咧，林靖仪随个发一篇文章，啊，你讲你去中国拼农产品，卖地米。结果我甲查查，2016年了后，啊，卖中国的地米总搁减去啊呢？啊，到底上讲的真呢？出国有理由啊，但是出国内底啊有咩角无？以上， 我先讲一下哈，我觉得我很多过去在外交部的好朋友，现在看到这一次这个南投县这样子出国考察的行程，都在流口水呢，都觉得好棒哦， 出的比外交部的官员还多， 而且还好，为什么呢？因为过去我们在中央政府其实很简单嘛，你要出国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他有没有必要。对不对？你可不可以透过电话？可不可以透过视讯？可不可以透过写信解决？如果你非要本人去不可，你才能办理出国。第二个要精简，对不对？你去几天？其实每一天老实说都是领日资费，都是领这个纳税人的钱呢。所以你呢，一天就解决，你就一天给我回来；两天给我解决，你就两天给我回来，一天都不能多留哈。所以这是外交部第二个、第三个是要敦节预算。因为预算其实很难争取了，老实说了，其实立法院会盯了，我不知道南投县议会到底在做什么事，但立法院是会盯的啦，所以每一个出国行程其实理论上都是要敦节预算，所以这三个原则要必要性，它的精简性，它的敦节预算的一个可能，都是大家每一天都要思考的，所以每一个出差都很累，我过去其他外交常常哦，不是一次哦，不是两次哦，是5次6次哦，去美国去了一天，当天早上到晚上就搭飞机回来了，因为你过个晚上其实又领一个日资费，大家觉得你没有必要，你如果回来在飞机上调时差就好了、所以这个我说外交部的做法。那你现在我们来回过头来看看这个，我今天其实都是在这个抓宝啊，真的都在抓宝，来挖宝。 这是县府的网站。 现在这个宝可梦已经不太红了，但是我确实我觉得抓这个也抓得蛮爽，因为什么？其实这个是他过去这个南投县政府去了中国84次哦，我先补充一下，因为李明真说，哎、欸，你不能说是五年了、啊、哈，是6年了、啊、哈，拍谁，你讲错，是不是5年是6年？哎、欸，去算一算，他是5年2个月了哈，啊，他算6年去了啊，没关系了，就给他算6年了哈。但是加起来，因为他10月25号才就职的啊，一月不是疫情就开始了吗？所以就是其实就是5年2个月的时间嘛，哈，啊，他5年2个月他去了啊，他县府去了中国84次啊，啊，很精彩哦。真的很精彩，因为从中我不知道为什么跟爱情很有关啊，真的、哦、我不知道是因为帮这个韩国瑜要去这个事先考察他爱情摩天轮还是上面逮集齁啊，可是跟爱情很有关啊，所以这里我就简单抓几个我觉得比较经典给大家看，其实真的很多啊，大家可以去读一下齁。第一个2009年10月5号到10月9号他去什么玫瑰婚礼暨这个两湖集体婚礼啦齁，这种婚礼去了几天，去了5天的时间啦 啊再来啦，什么赴这个大陆江西参加央视的综艺频道《天下有情人》七夕特别节目啊！哎，人家节目邀请你去，你自己纳税人，我们台湾纳税人钱，他要支援他去央视，去央视拍节目，去了几天？去了6天了、啊、哈！啊，其中从中还有很多奇奇怪怪，他们做没有做很认真了、啊、哈。一个，你看赴中国大陆办理观光推广计划。啊，什么代行啊？唔知吼、哦、啊，去中国赴亚洲地区，好、哦，现在突然变亚洲，也是在中国呢，吼、哦，什么唔知啊？这个都是去一个礼拜啦，去个3-4天啦、啊，等等 啊，我给大再给大家看了、啊、哈，真的很精彩了、啊。再接下来，你看我这边画的到处都是哈，哎，你去什么参加什么果菜这个什么，这个金华市果品批发市场哈，人家我们其实平民老百姓去这个批发市场去一个早上差不多了哈，哎，他去是去四天的时间呢。去逛一个批发市场可以逛四天呢，是分区逛是不是？每一个摊子慢慢去看，慢慢去研究，慢慢去杀价，齁、哦。啊，再来呢，去参加什么上海这个旅游节的花车巡游活动，诶，巡游活动也一样，可以去个四天呢。啊，再来还有什么，再来一样，我就说跟爱情很有关系啊，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了。他去参加第11届东方爱情节活动啊，去了四天啊，南投县政府去参加东方爱情节活动是要干嘛啊？ 需要爱哦， 但还有了，还有，其实我就说真的讲不完啊，啊，还有什么的？还有他去参加哦，这个我觉得也超精彩的。今天一个南投县，南投县有外交部吗？南投县没有外交部，南投县连外交单位都没有哈、哦。他去参加中国俄罗斯博览会了，哦，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黑龙江举行，他也要参加。我说南投县要扮演我们国家这个先锋的角度哈、哦，跟大家去拼外交啦，去拼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一个外交。他认为他有角色了，哦，去个七天呢。去个七天呢、欸，不是开玩笑的、欸。哎、欸，所以种种的状况，其实真的，我欢迎大家去翻啊。包括还什么，包括去参加什么香港一个什么工程界的这个基金会的董事长的就职，可以连续去搞多年，而且每次去都去好多天。所以我就说，这种事情，你先说南投县他要怎么去包装，这个是他家的责任。但是我自己认为，我不是南投县议员，我是台北市议员哈。南投县议员现在这个时间点应该就要去索取资料，索取资料针对什么？今天你不能接受说他跟你说他去逛个果菜市场逛个四天的时间了、啊，你是不是应该去调出他的行程，他做了什么事情，他的必要性，他住了哪里，怎么过去的，他去的人员，全部资料全部调出来啊，公开透明啊，啊，大家去思考这个到底合不合理。所以就说今天如果他做一个县长就已经为所欲为，完全不把这个南投县的国家预算当成一回事，完全不把南投县这个纳税人的这血汗钱当成一回事，他当立法委员掌握到国家预算是不是更可怕，是不是未来他放水的程度更恐怖、哦、所以这部分我觉得要思考。那第二件事情我还是要强调一点、哦、他说这个什么政绩，这个国民党说他李明真的这个政绩看得见、啊、政绩看得见，我认为现在所有人在监督这个是好事情，因为我说实在，我自己也当过记者，我也跑过云林，跑过其他县市的这些新闻，大家都知道，其实不是选举年，如果没有大家去针对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其实永远不会见光，就这些事情其实永远都会被埋起来。所以其实无论是我们刚刚提到严宽恒的部分，严宽恒也是一样啊，过去这个三 Q 税知道，过去台中发生多少弊案，有媒体报道过吗？也没有，很难报道出来，因为全国的记者媒体的重心就是台北嘛，齁，不是台中，不是南投啊。所以今天其实全国的瞩目向到南投，林明真他可以全部被放大检验，你说这对民族是坏事吗？不是啊。你说他可怜吗？也不会啊。如果你没有做错事情也没有问题啊。所以今天我觉得南投县政府他有工作要做，但是同时南投县的选民现在有一份重要的工作要做。 我还是真的想要补充一下，就是说他这些行程哦，公务人员为什么会出国，几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部分是去比我们厉害的地方学习，学他们的，你今天如果去韩国学电竞，去日本学自卫队，去学全民国防，或者是去荷兰学体育环境政策，这我都百分之百支持。你去中国学爱情，那、啊、台湾是没有爱情。你广告之后回来讨论。 任台湾主， 那这个南投立委补选啊，这个最后一个礼拜了。那选到这里来哦，包括厝的问题、家族的问题啊，建商敢有较俗别人的问题，佮加上着林明真咧回应的态度，洪刚刚讲小寡咧闪撇，大概讲的数字对袂起来。啊，另外即马佮用掠包吼，讲官府开几若千万出国去中国学爱情。我想到无不想到别人，干那想到韩国瑜啊，所以这林林总总搞起来吼，人讲第一个这个像有中二补选的味道啊，第二个呢，其实两个人的差距比大家想象的还要接近啊。任俊哥怎么从这个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一场选举，你闻到什么样的味道？ 味道。 不，我第一个觉得就是说，国民党现在说要提告，说什么意图使他不当选啊？我觉得这个国民党好像是政治小孩，你知道吗？啊，选举当然是让你不当选，我能当选啊。所以重点不是在他提了什么，而是他提的东西会不会对你造成真正的疑问，而且你讲不清楚，我觉得那才是这件事情的问题啦。啊，你说我老讲，我觉得林明真现在这个做法，认识林明真或者他的朋友或家人，可能都要特别小心，你知道？你下面朗诺给他砍砍出来，你就讲严宽恒，你的状况跟严宽恒其实不一样哎。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啊，这是国民党他们自己开的这个记者会，讲说什么哇，想用严宽恒那一套去打这个所谓的林明真。可是你会发现到，我觉得国民党可能要先想一下，林明真很有可能是意图使自己不当选。为什么会这样讲你知道吗？他在这里面提到说哇，你们看他要澄清啊，就这个林嘉欣，就国民党人他提出所谓的六大澄清，他先澄清那个什么，是吧，说那个录音啊，他说我告诉你哦，录音呢怎么可以说是影射是私下录音，他是呢公开讲的。你觉得一般民众会在乎你是公开讲还是私下讲？重点是你有没有讲过这些话嘛。好，我们就回来看哦。这个是他当时在那个录音里面他所讲的，他没有否认他里面所说的东西哦。 欢迎回来三 Q 新台湾，南投立委补选康仁俊，给你上届及时的分析。 好，所以你现在看哦，这个是林明真他当时这个不管是受访或什么，反正就是你录音档内容，他没有否认嘛。他第一个讲说哇，那个房子的部分，其实你看哦，国民党在记者会里面讲说你敢公处一两个后生啊，一间厝是因后生啊，啦啦都要雨少也都讲了。请问从头到尾有人质疑那一个吗？没有人质疑那一个嘛，大家都质疑的都是另外那个儿子。你不是先把你自己另外一个囝看出来，在他记者会里面哦，那个房子人家自己辛辛苦苦，没有人质疑这一个啦。第二个，他自己在这个单一档里面讲说哇，我看这个他因为存钱，然后存了1400万，后面捐给儿子760万，捐760万。按照中华民国的法律，有一个叫做遗产及赠与税法第五条，来对，大家也再给你看，你以自己的这个金钱去帮人家买房子的，这有没有涉及赠与税？有。国民党有没有解释这件事？一百个 ，ADA。林明真说被人家指豪宅的部分，国民党帮他讲哦，哇，我跟你讲哦，不是啦，为什么？他说呢，这里面哦，其实是103坪，103坪是什么东西？103坪叫建物103坪。然后呢，土地是多少坪？土地是的，土地是 80.99 坪。我如果按照我个人粗浅的算数，我怕他说我算错了啊，因为你把建物跟土地分开算啊。 对。 所以如果这样子加，你说可能又说我加起来是怎样？可是林明真在英党是怎么说的？50几坪哎、欸，请问你为什么讲50几坪呢？有没有在这里？他说只有50几坪而已，你怎么可以讲豪宅？你国民党后来说不是五十几坪，是我的房子有超过100坪，啊，我土地这么坪，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少讲？你 是怕人家觉得说，我觉得国民党很有趣耶。当时也有一个人叫韩国瑜，你还记不记得？没有叫我豪宅，我讲了几坪呢，70几坪。后来我去查资料，那个房子在那个实质的那个权状里面超过100坪啦。为什么？他只报室内实面积，他外面其中不报。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林明真在讲这件事的时候，50几坪是你讲的，还是这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另外一间啊？我不知道，因为数字是你自己说的。可是你到这边的时候，你又变成说没有没有，我们其实这个房子的其实大小你可以看得到。再给各位看啊，这是国民党自己的说法，他说他的这个所谓的建物部分3楼半有103坪多，另外呢土地还有80.99坪。那为什么土地你也都不容？我不知道，因为这都是你们自己讲的。第三个，刚刚提到说那个就是他的名片的部分。我讲实话啦，一般的立委或民意代表齁，你如果有特助或是怎样，老实讲，因为他是民意代表，县长齁，或者是我们讲这种叫地方父母官，他的权力不一样。我请问一下，如果今天他丢拜托酒啊这里齁，如果今天有一个民众拿到一张这个名片，然后这个名片上面写着几个字叫做县长特助，请问你有没有办法分辨他是不是公务员？我觉得对一般民众来讲，就会觉得管定委特助，伊都是公家的人啊，伊都是有公权力的，啊，无虾米人敢遮大大，家己印一个总统特助，还是虾米副总统特助，无人安尼做的。为虾米？我就讲， 因为县市首长他是有权力的人，他今天被赋予的责任跟一般民意代表其实有很大的差别。结果好，你今天说我可以放任任何一个人出来印一个叫做县长册，你觉得大家在乎的是林明真的儿子这几个字，还是在乎县长特助这几个字？我告诉你，在乎的叫县长特助啊，而不是在乎他是你的儿子啦。我讲个北斗西安的啊，因为这是民对一般民众来讲，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其实在所有的这个所谓的公家机关里面，是非常不能够允许任何一个非公家机关的人自己印名片上面写公家机关的单位啊。过去有太多这种例子，结果你不是，你可以大喇喇这样干，然后提这些妹子安细给本，我的讲啊，你觉得你第一眼看到的会是林明真的儿子吗？你对他会有任何的反应？我相信县长特助这四个字绝对占了大多数啦。所以我就说，当今天林明真把这些事情当成是一个好像很正常的说法的时候，其实你很难说服一般人。最后有一个啊，刚刚在国民党的那个记者会里面，他说：“哎，你们不要讲说他那么多次啊，林光在那背着龟盖。”他说呢，国民党说林明真因公访陆五年十四次，而且后来还讲了更多。他说讲的更少，他说因为其实是十一次啊，啊还。 德国柏林街头，数万人举起乌克兰国旗与标语，布兰登堡。 这个哦，当然这一个资料里面并没有显示说李明真有没有去啊，我必须讲，因为这个是他县府里面各个这个局处啊或者什么他们各自去。可是我就讲，今天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与其你说的不清不楚，我们有个东西啊叫做出入境记录啦，你自己就只要公，你不用公布你去哪，那是你的个资啊。我老实讲，那是你的个资。其实这种东西就很简单，我五年我出入境多少次？因为现在大家质疑的是什么？其实不是只有说你是不是去哪个地方，而是你出国的次数如果多，你有多少的时间是在你的公务上面？我觉得这是大家会质疑的另外一个点，不是说啊，我来不去大陆，我去美国去五十次，阿妈不要紧吗？我觉得不是这样。所以如果今天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国民党的处理是很糟的一个处理。第一个，你们的数字，今天大家所质疑的数字跟你所讲的数字都不一样，你要评述又要少报，然后少报之后被人家说哎，不对，你这个是不是豪宅？没有没有，其实我告诉你，我的评述更大，所以你们讲错了。这个逻辑不是很奇怪吗？所以我就讲，就是说如果国民党真的觉得选举这种东西哎，你以后不要攻击别人，因为你如果攻击别人或什么的哎，那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告你意图使人不当选，就这种事情不要这么肤浅啊来做政治语言跟操作。我想在座很多人都选过举，大家看选举都看过这么多。第二个就是说，很多东西其实你第一时间可以讲得很清楚的，如果你讲不清楚，就像这样子一点欧罗伯贼，你把一些多数人认为不能接受跟不能理解的事情把它合理化，哎，我无去无处红囝大，难道要叫馆长去挂台北桥头吗？你哪会讲要叫爸爸去挂台北桥头？你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县长这两个字？你的儿子跟你当县长有什么关系？所以我就说，你会发现到他很习惯性的把公家的职务跟私人的事情全部混在一起，就像这种名片一样。我再说一次，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你哪是提到这款妹子？你跟我讲，你头一眼看到的，你是看到县长特助，还是看到谁的囝？你绝对看到是县长特助这四个字啊。 国民党会硬凹说啊，我看到是观光首都才怪啊。 他看到是 好，我觉得这东西是我刚才说的，我只补一句话，这叫做社会观感不好了。请问全台湾有哪几个政二代敢这样的明目张胆啊、哦、不要说是立法委员的民意代表啦，哪个我跟您说、哦、连林之妙的女儿都不敢这样在外面直接呛什么拍谁啊？我讲这种枪、啊， 而且这 我把身边党大概了解了。 这县府 这个比较重要是什么？因为它是机关啊。你说民意代表，我要发一个叫特助，叫什么都可以。 因为很多便当 重点，它是重点，它是机关啊。你县长室里面有哪些官职？这是要有编制的嘛？你每次进在提起来，没写有讲我是县政府的特助，我是县长的特助，还是提这是要出去要敲代志哦？这就好敲代志，你出去敲代志，有讲啊，你哪位？哦，拍谁？我是县长的特助啊！你怎么是县长的特助啊？因为我是他儿子林明真的儿子，这么凶悍嘛？我一说到底，这一次的选举，南投人是要再选一个撸算拎刀撸来撸后呀？啊，过也塞整个县政府一直出国。我刚刚再看一下，大家上去就去县政府看一下他们的那个网页，每年要去日本好几次啦。然后呢，去的都是有温泉的啦，啊，去看温泉啦，去看观光啦，去看工程啊，所有地方都跟有温泉有关啊，打扮。奇怪，我记得南投县的预算并不多呢，为什么这么多钱拿去出国？第二个，南投是一个人口一直流失的这个县政府，一个人口一直流失的地方， 你出国了这么多次，到底你带回了多少建设或卖出了多少的东西，让南投的子弟可以回乡去就业？没有诶，这些都没有。然后一个数字讲不清楚，越讲越花啊，然后公开会啊，我都跟我讲，啊，我要告你，就是这样子啊。那到底你这几年做了多少的宪政跟政绩，他也讲不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南投县民的悲哀，因为我们那边真的很多南投人，南投的乡亲到台中来打拼，啊，想要来台中，啊，因为南投无发展啊，啊，无发展，但是你的管政府每天出去考察呢，唔啦考察爱情，搁考察什么观光啦、旅游啦，拢考察一堆啊。啊，结果南投观光嘛无发展啊！啊，到底黎明真是在创啥？你也甲大家说讲个清楚啊！ 听完大家激烈的讨论，我不禁为林汝彬捏一把冷汗。我相信那几个字是爸爸说要印的，不是他自己要印的。南绿啊，在这个最后一周黄金周进入白热战，两边都往陆战下面下去冲。整个记者会跟空战议题的层级也拉到中央，在全国对打。我们看一段 VCR 来告诉你现在的战况。 上战车，蔡培慧视线是二楼阳台的选民，他狂挥手，再九十度一鞠躬，展现超高亲和力与柔软身段。 拜托蔡培慧。 民间乡长陈汉立细心帮忙固定蔡培慧的号字背带，他特地在选前超级星期六前来助攻，谈的是蔡培慧，让人民有感。 我们在身上的人还是要面对到一顿的水29块这样子的窘境。那南投县政府从以前到现在，他丝毫对这个发水权呢，后面呢他就置之不理。 培慧到这里来以后呢，争取了4亿多的钱，让很多农民呢，吼、哦，这个感觉到不一样。 也好些是 A 官啊，伊安呢，那也发到中较济钱买豪宅。 选战倒数7天，蓝绿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的街巷战。 耶，胜利！胜利！ 林明真在立委江启臣陪同下进到竹山，早市拜票与摊商把钢筋。 我们全党上下在党中央主席带领大家共同相互努力之下，这几天一定都会前来为黎明真加油打气。 蓝军预告全党上下全力辅选黎明真，下午台北市长蒋万安会来加持拉台声势，绿营则有党主席赖清德助攻，双方陆战连发互别苗头。三立新闻会王子瑜 S 人小组南投报道。 这个人叫赖清德，他同时是副总统啊，也是民党现任的党主席。他说啊，选情出乎国民党的预料，赖清德盼感性诉求来挺蔡培慧，给南投一个机会。他说啊，林明真在当立委的时候用儿子当助理，安排儿子选议员，但儿子没有当选。他当县长的时候安排儿子当县党部的主委，安排儿子当县长特别助理，再安排儿子选立委。哦，那这样安排，人家花木兰是代父从军，林明真是为儿子出征。余翔，你上周有到现场，你自己观察现在的选情如何？ 其实我们上一周到现场，刚好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是到集集镇的。集集镇其实就是这个林明真本地的。但集集镇我们去了，发现这个民众的感觉，因为我们是一群新北市议员弄少年辈吼，我们到那边挨家挨户我们去拜访哦。结果你知影无？遐乡亲是都阿龙甲阮讲，他说吼，哦，啊那台北拢是遮少年的，遮议员啦、立委伫遮咧帮人发声，啊，阮遮那拢是老口口的。哦，因为林明真，我们看他72岁了嘛，那72岁的高龄，在这个南投集集那边，其实那些乡亲朋友已经对他啊，觉得说，那你这人做一下你顾，所以其实我们在挨家挨户拜访的时候，我们感受到民众其实渴望要改变啊，所以当时我们这样年轻的意向，加上蔡培慧委员，我们一起挨家挨户在走的时候，其实我感受到民众的热情是在的。那再来，这个是我们去看到哦。林明真，刚刚我们谈到豪宅的部分哦，其实，在豪宅在的这个文化南路啊，上面有一块土地，就是所谓的青年住宅预定地，是林明真担任县长本来要盖给南投年轻人的青年住宅。结果8年的时间过去，我们看到豪宅整个都盖起来，可是那一块预定地呢，还是摆在那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南投年轻人来讲，这个相对剥夺感是非常的重。所以还是呼吁啊，南投的年轻人，不管怎么样，3月4号下个礼拜一定要返乡去投票，履行你的义务，来改变南投。真的像蔡培慧这次讲的，为南投拼一口气啦，真的真的就是为南投拼一口气，希望大家可以一次翻转南投。 你稍微补充。 我认为国民党真的是蛮大意的啦，以为说呢，黎明真的这个选情啊，用过去传统的打法哦，应该就可以啊压过去了。所以一开始是冷处理，什么意思呢？不要吵成蓝绿对决啊、哦！明知道这有可能是呢会被人家检验的，从黎明真还有从朱立伦的党中央本来的策略跟战略是这样子啊，但你还是忽视的这种啊相对剥夺感呐、啊、土地开发的议题啦、啊，或是过去呢内耗，哎。我的好朋友曾崇凯整理了一个南投的观光政绩，叫什么？叫做贵球跟进塔啦，因为全部呢都是盖什么天空步道啦，还有呢那个什么松柏斯岭的那些塔，花了好多钱，但是有没有实际的实效？好，我刚才说一开始就说了，你明知道人家要检验你，可是因为朱立伦可能忙着肉搏战总统大位。好啊，或者是说呢，黎明真可能觉得没事啦，我难道算计看到就是这样啦。好啊，我本来就跟严清标没赶快嘛，跟严清标没赶快，事实也是可能是这样子啊。结果呢，越冷的本来是要冷处理，本来是要低调，到后来发现呢，这个议题开始大家社会在讨论了，那个氛围呢，有点像中二补选的时候，国民党居然派文传会叫李明玄跟林嘉欣，而且他们下去讲什么话？哎，我们基本上就是年轻人呢、啊，我们下来就代表是啊，李明真啊是在乎年轻人的。你讲这个、哦、基本上是风马牛不相及。你年轻没错，但你们这两个人是党中央的文传会副主委跟国民党发言人，你跟南投当地的青年有什么连结？而且呢说难听一点，这两个人对于这个媒体的这种呢议题攻防。搞不好连他们自己都不清楚黎明真这些土地跟现在的讨论的状况嘛，所以现阶段呢，哎，民进党是哪些人？我看到宇翔的什么新北市的新科议员呐、啊，陈乃瑜啊、李宇翔啊，这些人都下去了。现在我看到是赵天文林委员带了高雄市的这些议员呢，分跑去加油。那我们看到呢，哪里的下去？为什么？ 我明天也会过去。 对，有红海会过去嘛？那我知道的是啊。民进党各地的党公职基本上也没有等赖清德下动员令，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嘛，我们太渴望这一场胜利嘛，然后呢这一场胜利呢基本上对赖清德对民进党止跌回升，或是呢内聚力的凝聚有它指标性的效果嘛。但是我刚才说的国民党好像觉得什么，因为现阶段呢大家都在忙的总统啦、啊忙的立委初选啦、啊、忙的争破头啦、啊、忙的想要干掉前辈啦、啊、那些有声量的人到哪里去了？王宏威啊刚补选上的，还有斗性坚强的徐小欣，你不是说世代公平吗？啊你看到黎明真这个样子，然后他爸代父出征啊，你人咧名嘴咧，或是在这个有声量的人呢？一方面黎明真可能也不希望大家来帮忙啊，这是我们家是这块土地的主人，所以为什么现阶段你又看到江启臣呢？你又看到其他人呢？哎，歹书不瞄哈、哦，选战基本上那么紧绷，国民党才猛然发现，民进党的党公职基本上大军压境，把它当成是一回事，而且不是说什么下军令状，每个人自觉性的都愿意下去帮忙 ，slogan 喊出来啦，为南投人争一口气嘛。哪口气？因为这几年的鸟气跟怨气嘛，甚至呢有相信我讲的是啊，去年的那一口被国民党压着打的啊、哦、那股怨气，所以我说及时雨大家都知道，可是国民党没腰没劲嘛，所以你最后才发现前主席江启臣啊、朱立伦啊，我一看到一个消息是什么？当党中央啊，或是各路人马按兵不动啊，或是隔岸观火斗的时候，之前就一个人放过一个风声嘛。那个叫做郭台铭嘛，郭台铭说呢，他也愿意协助嘛。可是对郭台铭来讲，为什么 Q？ 因为有风险哦，不要下去帮忙的结果，结果是好的话，就可以说呢，是我卷起千堆雪，这样选战我有角色。啊，万一呢，结果不如预期的时候呢，其他听牌的人或是跃跃欲试的人，你都不好票嘛，对不对？你空有什么吗？你都猪啊，要不啊，基层是你不了解的。所以你看，当郭台铭讲完之后的时候。郭台铭有下一步动作吗？没有。郭台铭忙得呢这个所谓鸡蛋之乱嘛。然后郭台铭忙完带完风向鸡蛋之乱之后呢，基本上发现风向不对，又肯定陈其重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指标。但这样选战本来呢不好看。为什么？没人讨论。 啊，林明真以为说呢，就是去年许淑华的这种选举模式，对啊，南投人在乎吗？议长论文是抄的，打回原状就只有小学学历。许淑华的论文有争议，啊，我都酸屌啊！林明真的论文有争议，啊，怎么样？反正乡亲不在乎嘛，但现在味道有点不一样，乡亲可能会在乎，补选的投票率不会很高，但是呢，我认为呢。土地的议题、房屋的议题、豪宅的议题，很重要的地方是什么？那个关键的北漂或者是到台中工作的南投的年轻人，你要不要回家投票？这是你的故乡啊！ 刚刚说五年去133次，一个月去几次？你刚刚说一个月快两次啊？ 一定 不止啊！ 你一年要去超过16次以上， 一个月差不多有 2.3、2.4 次啊， 2.3 次啊！啊，南投。这个外出工作的青年一个月回乡几次？ 我看可能一年也只能回乡几次啊。 反正啊，你我出去工作的人一年回乡一次啊，你在里面工作的人一年给我出国十几二十次，啊，那牙吞那条，踢笑。 我干嘛那个争一口气哈？不是为民进党，不是为任何一个人，是南投人自己要争一口气。南投这几年一直停滞不前啊，很多出外的人都说啊，够凶了，无法电啊，啊就四肢啊就无法度，无法度，甲地方派系因何斗？所以我觉得其实南投年轻人是要把握这一次的机会啦。我大概都是这样，咱没得咱要出外打拼，出外读书那没关系，还要出外打拼，出外打拼还很难得才能回乡一次啊！人家管进入，坦白讲我刚刚细看了，他出国不是县政府而已哦，他包括乡公所也有出国，还有带那个什么乡民代表、市民代表代表会嘛，出国去考察，去欧洲考察，去夏威夷考察，是要考察啥？去清景泽，去草津，去香根，这么你要泡温泉啊所在吗？那我们的年轻人到底南投未来希望在哪里？南投人口一直在流失，我觉得这一口气是南投的年轻人要回来为南投争一口气，不是为了哪一个党，更不是为了让他们家林明真这个林家继续延续下去。啊，这我做了好，我囝做，啊，过来指定接班。啊，都要与朝共的协安呢？那你这些国民党里面在讲说要世代交替，怎么遇到林明真就突然就不用世代交替了？不是很奇怪吗？所以南投人要争一口气，这一口气是为南投人自己争的。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日历住一辆机车骑出来。 今天刚有一个新闻呐、啊，讲有一个千里口的月票。那南台湾呢也有一个299399，那反正大家就是在吵大众运输到底怎么做才会好。事实上台湾的大众运输搭乘率啊比大家想象的低很多。你如果出国去日本香港你就知道去那都不用租车，但是你要来台湾没车可能没啥好吃的，除了台北市人。所以现在有一个双北啊、什么北北基桃四个县市啊、一起来办，那行政院有一个 90% 以上的票证补助，让大家可以1200块假碳害。但是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包含基隆桃园啊等等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我想先请宜翔，就你了解这个整个事情的脉络齁，因为现在两边都说对方在收割啦，啊你觉得看起来是怎么样？ 其实这是很明显的收割，这不是收割，不是说大家好像创作出来的一件事情。这确实你去看选战的时候，这民进党在北北基桃的四位这个市长候选人就已经出来开联合记者会了。那当然我们看到张三正等等他还说什么洪孟楷召过公听会啊，说实在我们都知道立法院的公听会什么议题都可以召开，你要讲什么都可以啊，对不对？但是你要如何把这样子的一个公听会变成一个计划，你要如何去争取预算，你要去如何了解时程，你要如何了解县市政府跟中央政府的一个分担跟责任等等，这都是要规划的。那这就是当时民进党这四位候选人共同做出来一个规划，就是说我们第一个我们希望北北基岛可以变成一个一日生活圈，第二个我们希望促进更多人去搭乘这公共交通，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我们知道台湾的地就这么小，我们知道交通现在越变越严重，那大家如果搭乘公共交通对我们环境也好，对我们的节能减碳也好，对我们的交通也好等等等等，所以大家就是很细心的做出了这样子的一个规划。然后当时我还记得齁，当时好多国民党人出来说，哎你这个是这个政治买票啦，这个是你政治上开空头票啦等等等等。结果殊不知现在大家觉得有好的事情中央政府是不是就来做了，是吗？所以我今天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我自己觉得台北市议员我自己觉得其实最遗憾是什么呢，是你当时陈时中你带头这个把这个召集起来，然后开了这样子一个会议，做了这么细腻的规划，跟林佳龙跟这个李永昌等等等等大家去讨论出这样子的规划来是很认真的。其实选战你有有限的资源，你有有限的人力，你有有限的时间，你要花时间去讨论政策议题其实不简单，去做研究不简单。但反观之 当时蒋万做的事情是什么？他对公共交通最大的贡献是什么？第一个 深蹲 啊，好、哦，未来深蹲，你深蹲可以换公车票。第二个是什么？大家还记不记得？ 内湖搭船上下班 啊，这个是还有另外一个，还有预约制啊，公车预约制啊，说以后公车车位要预约啊，人家听都听不懂，长者说哈，是不是奶姐？我以后还用 APP 去预约，我才能去搭公车、哦。这里撒谎，所以当时不认真的人当选了，很认真的人没当选。可我回过头来讲一下这个计划的本身，这个计划的本身其实就彰显了一件事情。其实很多国民党会说，哎呀，民进党政府、中央政府对于各县市是大小眼了、啊，对于绿营的县市好，对于蓝营的县市不好。我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一次的月票其实不止在北部执行，中部执行也好，南部执行也好，中部跟北部是谁当政？是国民党当政，所以代表是什么？这个只要是对台湾人民有利的事情，中央政府从来没有在管你是绿营执政县市，你是蓝营执政县市，你是对的事情，你就去做就对了哈。所以今天我觉得大家都知道说，好，这个既然是民进党当时在选举的时候提出的一个共同诉求，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中央政府做出协调、做出预算等等等等来落实这样子一个计划，那为什么你今天国民党去收割它呢？你跟你国民党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吗？哦，所以你今天国民党你当中央党部的脸书发一张照片，这个什么张善政啊、蒋万啊、侯友宜啊、谢国良等等站在一起说这个是我们的政策，这个是我们推动，我觉得很多选民蓝的也好绿的也好看到会觉得说，诶，怎么会这样呢？你怎么会这样子收割呢？而且怎么会这样子收割的这么难看？所以你去看国民党他自己的脸书，他下面的留言其实都是负面的，对国民党都是负面，就是说你不要吃相太难看了、啊。这件事情如果是民进党做得好，你就归功给民进党吧，对不对？会怎么样呢？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彰显到国民党他很多市议很多市长现在上任之后没什么政绩嘛，对不对？没什么政绩嘛。你讲完除了一个这个花灯之外，其实这也是柯文哲当时编立的预算嘛，对不对？你也没有说什么太突兀的一个表述出来，所以现在有一个中央政府给他们的一个机会，大家做一个这个公共交通的一个进展，他们就拼命来宣传，可宣传我觉得不要宣传的过头了、 啊。静平，人家说你们吃相太难看，你身为北北基桃其中一层的市议员，你有什么回应？ 我会觉得莫名其妙，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去年八九月就开始在宣传张善政的这个政见了，1280，比政府现在推的多80块。我跟你说，在桃园，我们从去年九月就开始一直讲了大半年了。我每一场座谈会，可能影响那时候你们都在上节目啊，还要准备这个选举，你们不知道，每一场都在讲，讲到吹到老花了，讲到都流汗，然后那个口水都快流光了，都没有办法，一直讲。因为当时就告诉我们，总部就下来。张善政1280月票强推，民进党你去杀，你去看 Google 啊，10月11月新闻才开始出来，因为大家就讲说，诶，到底是谁加码谁怎么样，那时候我们还在地方还被笑，诶，你们国民党还 1280， 人家民进党还1200，诶，就因为这个钱民众要买单，要买民众自己付，虽然政府中央跟地方都有补助，但是那个30天之内民众要自己付，比如说我一个民众1200块去买，哦，我在这个北北基桃、台北、新北、桃园、基隆生活圈之内可以搭这个捷运，哦，那个台北的捷运啊到新北都有，比如说到永和啊，还有公车，还有客运，还有火车。你看张善政当时我们提出来这个机场捷运，我们提出来机场捷运、台铁还有公车，就是大概这几种。那1200这个方案还多了一个 U-Bike 公共自行车，桃园是没有，我要必须坦诚跟大家讲我们没有，因为张善政的政见里面幸福 30K 我们已经自己在桃园市的这个所有 U-Bike 里面去补助那个预算，还被这个民进党议员还有一些这个人质疑说，哎，那个钱从哪里来，那这个钱够不够，市政府会想办法，所以我们把 U-Bike 自己独立拿出来。所以我就说这是我不知道台北、基隆跟新北他们提的是什么方案，有没有跟这1200不一样，我们在去年九月就提出来这个1280，很早就在提。你可以说选举的时候蓝绿都在开支票，那都在彼此。我知道郑运鹏当时就跟着那个民进党喊这个1200的这个，而且有登个新闻，那我们就喊1280，所以我就印象很深刻，还被民众考试酸我说，嗯，你们才1280还多80块，民众还要花。 所以你现在是质疑就是民进党强买单，就这是你们的政策， 不是质疑强买单。我要回应刚刚尹强兄说的，国民党说什么收割什么收什么割什么东东啊， 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选举的时候 我来回应，这是事实， 这个哦基本上是叫恶解的哦。我相信静平哥哦 在竞总 啊，帮张善政，你把它垂直在桌面上。 真的，你看到这一场的记者会，这个叫林涛嘛，对不对？那时候应该还不是候选人呐、啊，他那时候应该是在国民党 中央。 请问呢，开这样记者会，他下什么标？郑文灿、郑云鹏1200政策都腐烂，林佳龙呢是把车贵铁有端哦啊？难道是要全民买单吗？国民党可以说啦，议题攻防哦，民进党呢填优对白啦，好的政策呢，民进党抄我们的。可是当初国民党党中央开这个政策是批评民进党的1200的政策，要全民买单，这个大家都认得吧？现在桃园市议员吧，当初国民党文传会的主委 啦。我要跟你讲，据我所知，当时就是我们提了1280，民进党提了1200，所以后来林涛这些国民党的人，有些这个，比如说林涛那时候还不是桃园市议员，他就去批评说1200怎么样？就是我刚刚讲的衍生出来了，哎，人家提只要1200就可以买， 不是 吗？包到月票、 啊， 你们提1280，所以他就去批评他们这样。所以我是觉得彼此的攻防没有必要去讲，但是讲收割就太夸张了。 建平。我说这是这样的对照嘛，你可以说好的政策呢，民进党学国民党，你怎么可以说人家虎烂？接下来说是全民买单吗？接下来再告诉大家说我们做到了，我们兑现了，这是一个明显的对照啦。我怕刚才观众在看我们那个电视啊打出来的看不清楚啊，这个时候呢，林涛要不要出来说几句话？ 好，我们 call 给林涛。 对， 好、哦，我们本节目没有这个准备， 所以我说宇常老师，你讲的没错，话术的这个很重要。你 不要是话术了， 人家讲的时候，我就说你当时在讲这个证，你要去批评人家，自己提1280，去批评人家1200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在讲的时候就很重 要。我觉得让我来讲， 但是我觉得我比较不满意， 让我来讲 没有什么收割啦， 让我来讲个公道话啦。其实当时是这样，当时是这个国民党当时有开记者会，说这个林佳龙根本是请鬼拿药单，哈。请鬼拿药单，针对这1200的事情。 那我想已经不是交部长了吧？ 不是，那时候他是候选人。所以我的意思，国民党当时是不是批评，这是事实，这个没有办法。这当时其实新闻画面也都有嘛，对不对？第二个，当时就算张善政有提这件事情，是针对什么？是针对桃园，希望可以加入这个1280的计划。这个不是一个四个县市要共同讨论出来、共同协调出来，由中央政府去协调预算等等，是两回事。所以这两回事，你今天讲了，今天推出的计划是1200，不是1280。今天推出的计划是四个县市首长共同来推动，并不是只有桃园市共同来推动。所以这个客观而言是比较接近当时民进党在选举中发布的版本了。 我不知道我这样举例竞评跟那个大家可不可以理解，就是说当时桃园蓝营的提出的方案就是我要吃一个鸡腿饭。然后民进党他们就说啊，你要吃一个鸡腿饭，我们以后要不要四个人一起叫一样的鸡腿饭？这两个功法跟内容是不一样的，但可能最后的结果就是，哎啊，一开始要不是我说鸡腿饭，你们怎么会去叫？那民进党就说啊，如果不是我去找一个餐厅固定每天中午供我鸡腿饭，怎么大家吃得到？ 但真有鸡腿饭少了一道菜，就是我们桃园的鸡节没纳入，所以我们希望 说我知道 机场捷运。 哦， 机场捷运没 纳入，我理解。谢国梁还说叫交通部派人来跟我， 就是桃园、新北、台北都有机场捷运经过，所以 我们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希望争取机场捷运。 其实啊，如果我是行政院长，现在就这个卤蛋，我现在就发下去。但是我们现在时间有限，广告之后回来继续讨论。 哎，真的，我还是强调一件事情啊，就是不要说是非，不要听是非，不要传是非，不要怕是非。 朱立伦长叹一口气，连说了四个不要，这还不够，再说四个不要听谣言。 不要说谣言，不要听谣言，不要传谣言，不要怕谣言。我相信这是谣言。 朱立伦讲的就是蔡正元脸书贴文，美国白宫毁灭台湾计划，而且一天内蔡正元两度加码，强调自己有所本。蔡正元脸书贴文标题写着台湾沦陷，而稍早再发一篇毁灭台湾的尼克森，一连两篇发文呼应美国媒体驻华府电台主持人加兰尼克森，被外交部驳斥这是呼应中共言论，偏偏蓝营内部就是有人附和蔡正元。 反正类似的新闻我们都很关心啦，这些我们确实是要小心啦，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判断真假。 连前国安会秘书长苏启都跟着蔡正元唱和，恐怕让朱主席很头痛，斩钉截铁地说这是谣言。话说得这么重，莫非是怕影响接下来的访美行程？ 如果你要亲美的话，你放出说美国拜登总统曾经要有一个毁灭台湾的计划，这不是直接就对美国叫板， 所以我觉得蔡正元这次的叫法的确是踩到了朱立伦他能忍受的极限。 面对接下来的2024大选，朱立伦势必得安排访美行程，而早被认定是普丁大外宣媒体所属主持人言论却被莱茵自家人拿来操作，朱立伦会跳脚也不意外。三立新闻林凯君、陈彦豪、陈君杰台北报道。 我常讲哦，这是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每天会接收到不同来源管道甚至是社群的讯息，你也不知道它是真的是假的，是幻想文、农场文，还是真的有经过查证的新闻，那个新闻是转录的，是原创的，还是这个哪里抄，你不知道，你永远都不知道。所以每一次呢，我如果遇到疑问的时候，我都很简单，这个文章会不会被中国共产党拿去用，我就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来，这个是蔡正元的脸书，然后呢，这个叫做台海网，上面叫做品味厦门，读懂两岸。蔡正元说啊，美国华府广播节目著名主持人有一个叫Garland Nixon， 他说有什么比新保守乌克兰方案更灾难的？拜登回答，你看到我们的毁灭台湾的计划就知道。那这一篇脸书呢，是蔡正元引用尼克森，那尼克森已经被证实是普丁代理人公司里面的员工，那么就变成尼克森的幻想文被前立委蔡正元引用，然后被台海网拿去发新闻。所以从这里到这里为止，他从一个幻想文变成中华民国前立委的脸书正式官方对他的支持者喊话的文章，然后变成中国共产党的两岸媒体，现在还只是在厦门而已哦。接着就是环球网啊，环球时报说美国的毁台计划被曝光，引爆了舆论，让岛内以美论高涨，民党当局急于压住舆论争议，要压住舆论争议我就不跟你讲讨论了啦。但问题是接下来变成什么，从两岸媒体变成共产党的中央媒体，接下来就变成中共产党官方回应。中国外交部回应美国毁台计划的传言，他说啊，我也很想知道，应该做出解释吧。至此一个俄罗斯公司的媒体代理人有一个记者幻想了一件事情，然后中华民国的立委啥都没讲，欧北讲了后，两岸媒体引用中央这个中共官媒中央引用，然后变成中共中央回应，它就变成真的要讨论的事情了。哎，你看这可不可怕？ 永宏，你理解？因为玩起了三人成虎的游戏啦。 哦，这个嘿， 啊就没有的事情。然后呢，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刚讲那个 Nixon 啊，就所谓的这个白宫记者是被法院认证的，认证什么？他就是普丁的代言人，他们就是有收俄罗斯的钱，在帮俄罗斯制造一些假新闻。而假新闻最严重的一个就是美国，再来一个就是台湾嘛，台湾面对的假新闻都来自中国，他现在又绕了一圈，用美国的那个记者讲了一个假新闻，然后假新闻之后经过台湾这些加工，蔡正元就来加工，加工一下说，哦，有一个，你看有一个毁台计划多可怕，然后国台中国北京就开始跟着讲，啊，哦，好像真是跟他今天的啊，大家都开心讲，对你看美国要毁灭台湾啊，美国要放弃台湾，操作这个以美论啊，就跟那个在乌克兰战争的时候一样，说你看美国都不理乌克兰，美国都在让人家打乌克兰战争，但是中国跟俄罗斯的态度现在是一致的嘛，一流前面一个是要毁掉乌克兰，中国就是要吃掉台湾，所以我觉得在台湾要很认知很清楚，就是说永远不要把这个啊，我们要怎么去分辨真新闻假新闻紧干单啊，你只要看哦，那个中国很认真在讨论这黑龙江啦，我这个代志嘛，这个就是一个在那个省就是一个做了一个假新闻，然后台湾这边加工啊，中国在加嘛，然后那个内容农场就一直到处传到处传，美术刚才有这样代志。事实上，人家 AIT 官网都讲得很清楚了，脸书也讲得很清楚，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坚若磐石。更何况这最近，包括布林肯，就美国的国务卿都讲得很清楚，台海就是全世界关乎全世界，不管是经济也好，安全也好，国际秩序也好，台海安全是最重要。美国基本上就是不会放弃台湾，也没有这件事情，这个事情就会流到这个假的讯息里面，然后好像这是一个议题啊，为什么要操作这个？就是要操作说啊，要操作以美论。那大家想啊，如果美国离我们越远，那我们这怎么办？我们难道跟中国越近吗？事实上，最近的一份民调我看到的是哈，台湾的年轻人哦，大部分都觉得你在就说台海的安全，你觉得是对中国关系重要还是对美国重要？ 台湾年轻人六成以上都觉得是对美关系比较重要。如果美中有冲突的话怎么办？台湾年轻人六成以上都觉得说当然是挺美国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俄罗斯也在后面操作，北京也在后面操作，更可恶是台湾像蔡正元这样子的人，明明知道假新闻还一直讲，后来连朱立伦自己也讲说啊，这应该是假的消息嘛，对不对？ 他讲更直接是谣言、 哦。对啊，他说是谣言嘛。结果蔡英文讲才好笑，他现在说啊，这个不相信这件事情的不是民进党就是什么高啊、哦， 高啊囝， 高啊囝。那这个是不是要赶快送一张那个入党申请书给朱立伦公，让金马公立起民进党呢？因为你也说你也知道这是谣言呢、啊，所以谣言止于智者。但是要看到背后的这个操作逻辑。就是要陷台湾于不义，就是要用这个以美论让台湾觉得说啊，你看美国其实对我们不好，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来，既然提到蔡正元第二次发文，那我们就在讲哇，这个前立委真的不容易。这是中时新闻网的一个报道，他说美智库漏端倪，蔡正元再爆毁台三部曲，反问绿营两件事。当然这个是啊、哦、比较吸引人注意的标题。问什么事情？他说。这个记者啊，对拜登很有兴趣哦。那他前面反正他讲他不是谈俄罗斯的，他可能是谈国内新闻啊，可能是评论什么有的。那民进党有什么证据说他造谣？美国白宫都没有说他造谣，再怎么样都轮不到民进党忙着帮拜登辟谣，生气，凭什么民进党帮他辟谣？谁说他是谣言的？蔡正元散布拜登毁台计划，朱立伦叹气，我相信是谣言。任君克，这个前立委打现任党主席的脸， 我不知道朱立伦如果要代表国民党选总统的时候，会不会想要对蔡正元提出意图使他不当选？ 我刚刚讲主席前立委也骂，现任立委也骂，然后要选立委的也骂，我要在主席这个做情况。 我们自己做媒体哦，其实对这个对蔡正元当时在讲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其实会特别好奇的一件事情是：第一个，蔡正元是长期关注这个人吗？其实没有，他从以前到现在，我没有看到他有讲转发过或任何提到这个人说些什么。 可能他的微信群组有人发讯息。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你为什么会特别在这个时间点看到他发这个文？嗯，就我们在过去其实看这种讯息的传递的时候，其实除非特别有人告诉你啦，否则那个Twitter 这米加专设改瓦泽朗的影，利亚伯台记者滑到一个这个人，而且特别讲到拜登，还讲到台湾。 哎，对。 这很难，我真的必须讲，你不要跟我讲什么蓝勾勾或什么的，蓝勾勾打个马赛，你去申请，基本上符合条件，他基本上就会给你，所以不能拿什么蓝勾勾来代表他是什么有名望或者他就是什么权威人士，这个逻辑我相信大家有在用社群软体的都很清楚，所以我其实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第一个疑问是。为什么这个人在台湾从来没有被关注过，也没有人看过这个人发表任何东西，蔡正元也没有从头到尾没有关注过他，怎么突然啪一声这个东西就被写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大的疑问，你知道吗？再来就是当这件事出来的时候，理论上面来讲，好，他原字是讲什么什么，这是一件事。蔡正元做了一个延伸，我如果没有记错，他是延伸是说美国政，就白宫有一个毁灭台湾计划。你如果再去看他讲的那个原文，基本上跟这个也有落差。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来讲，对于朱立伦来说，他现在会很担忧的是什么？你知道，林金马国民党的米干哈，就有点像是刚刚静平的那个生气，其实我觉得有点像。为什么？国民党就是谁讲什么就想讲什么就讲什么，他也不在乎自己的同党同志会怎样。你看像静平说，哎，我在桃园的时候我们就有推过这个方案，都 OK 啊。但是现在大家 care 的是你桃园静平是有在推啊，你村内东吹西妹啊，几下。静平也很可怜，因为我想、 欸、他也不知道人家跟美街上了。 对啊，静平嘛我们在让我跟美街，所以他现在也要吞，你知道吗？因为我前面拎港东一个港工家位。所以 同没啦，有做就好了。 不，同样的意思嘛。那我们就回来看啦、啊。我们讲说，哎、欸，那是我争取的。那大家会说，那你争取，你告诉我做什么努力？你有去跟中央去吵过、去争过什么？因为现在看起来是，我觉得你如果从另外一个方向回来讲，就是中央现在并没有因为说这四个县市不是民进党人当选，所以我就不推了。我觉得合理应该这样看嘛，因为他一样把这个计划愿意推，而且这个经费的部分是需要拨出来，也不是你县市说啊，我自己再去掏多少钱出来去做这件事，所以你反而会发现到在这件事情上面的执政，没有因为地方县市首长是不是自己同党的人执政而做出这样的一个决策，所以我就回来看，就是说现在朱立伦他也可怜啊，吴湘妹他也要吞啊。你起码你也不能去讲说，哎呀，这个蔡正元是怎样这样，所以他只能很隐晦的出来讲说啊，那是谣言。这我认为朱立伦的本意是说，大家就不要再讲了。没想到又继续被骂，又继续被人家骂下去。 那所以我就讲，就是说这件事情你会发现呢，它基本上就是一个一天新闻啊。这一天新闻的意思说，因为多数人，其实我老实讲，全台湾有多少人认识这个叫做这个电台主持人？你根本都不明白，因为他也没有发过。后来我看到蔡正元的脸书还写说，哇，这个人其实也不是长期在关注，也不是在关注台湾，也不是谈台湾跟两岸的专家，也不是谈俄罗斯政治的专家，他只是对拜登有兴趣。这不是也很奇怪吗？就我们对任何讯息啊，尤其这个东西，老讲为什么外交部，其实我觉得外交部在第一时间讲的那个话是对的，也就是外交部并没有说，哎，你今天胡乱，你胡说八道，没有，外交部只有说一件事情，是你这个讯息其实没有任何的影音或任何更明确的东西可以证明说，哎，拜登有讲这件事情。后来是资讯越来越多的时候，大家才发现到说，哎，南京派去讨论这个等待朱启林共享有什么意义？没意义啊。所以我觉得蔡正元那个二次发文，他当然是要为自己来圆，可是他真正遇到的困难，其实老实讲啊，朱立伦一定想说，哎，大家国民党的同志不要再这样搞啊，你要讲任何话之前是不是先跟党里面说一下，不要为了就抢自己的一时的曝光跟一时的声量，到最后讲真的啦，说的人可以外公为，但是村内叫我们的大家都很尴尬，你知道哇是啊，我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东西啊，那在说什么东西啊，到最后就只能大家一起吞。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国民党的朋友每次被问到这种很敏感议题的时候，明明不是他讲的，但是最后他都通通都是要都盖瓜承受，都要整个大家去打了呀。 其实这个就是很政治语言啊。蔡正元过去美台合作的时候，他有出来讲话吗？啊，台积电怎么样的？在美国的扶持之下，怎么样？他有出来讲话没有嘛？他讲一定都是讲台湾烂，国民党好，中国好，美国烂，所以他那个就是政治选择性的发言。而且我真的不要跟我说那个记者有多大位，可能是我才疏学浅呐、啊。但是坦白讲，在座的你们认识那个人吗？ 他就关键是。不过刚刚仁俊哥讲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关键是他为什么会没事去关注到这一个不重要的， 对，他是选择性的政治语言嘛。 其实我给大家很快看一个东西就好， 等一下等一下我要 cue 你，但是你要我一定要先介绍完这个新闻。郭正亮起底拜登毁台的爆料者，轰口译哥，你在美国当什么组长？郭正亮喊话，你们对美国政治太不了解了， 他最了解了， 并批评赵一翔在美国当什么政治组长，不懂美国政治就不要乱讲。郭正亮强调，绿营要抹红 Garland Nixon 说成是俄罗斯同路人，有没有搞错？拜托做点功课。来，节目给你澄清。 好啊，我先讲一下，这个不是一个 郭正亮先生。 我做什么样的政治组长，我想各自有各自的评价，但至少我是非是可以分明的。那是非可以分明，我跟大家举个例子，这个 Garland Nixon 刚刚大家提到说他有蓝勾勾，好厉害哦，他蓝勾勾是付费买来的，直接看这边就可以了。他是因为他去 subscribe 到 Twitter Blue， 就是他付费一个每个月$8到$11， 对对对， 付费然后就有一个蓝勾勾了。所以你说他这个是一个著名人物也不是。那今天我觉得最核心的问题，其实他这是真是假，大家都已经讲过了。这个人是一个俄罗斯电台的人，这个人其实过去还讲过说什么北约现在在进攻德国，在讲说北约要颠覆匈牙利政府，每天胡言乱语，每天都有新的爆料，没有任何一个爆料是真的。365天360个不同的爆料，蔡正元每一个都去复制贴上好了，我就赌他每一个复制贴上不会有刑责吗？所以今天这个人是真是假我就不评论，因为大家都知道。但今天我觉得这个是对朱立伦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危机，因为朱立伦其实不要忘记，今天不是，对不起，不是只有赵一翔被郭正亮跟蔡正元一起骂，今天还有朱立伦也被骂。我其实在那个蔡正元的脸书上，我就把朱一伦这个说把他打脸的这个讯息贴到他脸书，贴到蔡正元脸书、哦、然后他的小编就这样回我，他说蔡博士，这个蔡正元是知美派，不是亲美派，更不是美狗派，朱一伦讲什么对蔡博士都不起作用。那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朱立伦不是亲美派就是美狗派齁、哦。所以其实今天他骂的不是只有赵一翔，骂的还有朱立伦。但我想朱立伦其实最大问题是讲郑长伦，这个是大家对朱立伦的称号。为什么大家会说他是郑长伦？因为他其实比较是偏向传统的这个国民党路线，也就是对中国虽然是亲近，可是有一点质疑。对于说美国传统而言是比较亲近、比较合作的一个对象。但现在整个国民党已经并不是跟朱立伦一样了，整个国民党就是被像这个郭正亮、被蔡正元这些人已经带到一个以美论了。那这个以美论的背后就是充满了假讯息，包括不是要弃台，现在就是要灭台，包括美国在害我们，包括我们是棋子，包括美帝要跟中国发起战争了，包括要把台积电拔走 等等等等，每天都是有不同的疑点，不同的这个谎言，甚至于真的是谎言出来齁。所以我最后要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这个是我觉得朱立伦无论是未来要访美，或者是任何未来国民党候选人访美必须面临的挑战。就如果他真的心中亲美的话，他到底他的这个国民党的基本的支持者是不是认同这样子一个观点？那最后我做一个小小的一个爆料齁。听说这个国民党这个驻美的代表处的人事要有所变动了。那这个变动的原因背后我不是很清楚，但是确实我相信国民党跟美国的沟通上确实是会发生一些状况跟复杂的情形。那这个情形现在是不是带到这个人事的变动？我觉得大家 是不是带，你现在就是指涉说国民党乱爆料，然后搞到那边的人要被换掉嘛？ 我觉得这个的连结性大家可以再观察， 自己想象。 可是我要强调，就是说现在这个爆料只是一长串的最后一串而已， 对， 这个不是单一的事件，这是长串的。 外交最重要的就是信任，当我不相信你的时候换个人来跟我谈。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这个策划就是一般做软编辑的，这个 已经统 一左转灯号亮起的时候， 听说是两个副主任要换 说齁，因为有人乱爆料啊，所以有人人事异动。可是背后其实长时间下来，其实国家来啊，讲外交单位其实就是情报单位啦。啊，我在问你的时候，你搞杀了我北共啊，他不老实嘛。我们说我们来公平贸易卖个猪肉，你们骂到今天。我们说我们要做个疫苗外交，结果你在那边嫌东嫌西，数量又搞不定，那钱又一天到晚要查，气得要死。那当然没人相信，没人相信这个所在难免。另外一个新闻哦 ，AIT 为了这一次的爆料事件，他还特意的哇学做图卡哇，以前国民党都说啊。连民进党用正义的拢在做图卡，今麦 AIT 嘛在做，你袂当讲这是民进党的吧 ？AIT 做了一张图卡，大意是这样子：美台关系坚若磐石。另外一部分，台湾不是中国的内政，台湾因为全世界关心，所以它是全世界的事情，它并不是你中国自己的事情。因为中国每次都讲干涉台湾内政，就是干涉中国内政嘛，干涉台湾就干涉中国内政，所以要求其他人不要插手。晋平，我相信你也是所谓的知美派啦，哈， 我不是留美，也不知美， 你不知美，不管美， 至少不是反美。 他是国一个国家，我们也是一个国家，他帮我们，我们欢迎啦。 知是知道嘛，知就不一定是亲，也不一定是情嘛， 嗯， 对嘛，你知道这个国家啦。知美派 当然知道了， 可是你们、可是你们有很多反美派、你会不会就像刚刚一样啊？你在支持一个法案，结果后面有一个同党的在骂，你可能觉得美国可以交朋友互惠互利，结果蔡正元这样子乱弄， 那、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就像刚刚赵宜翔也提到这个郭正亮不是国民党的，一起民进党的哦。然后我要讲说，蔡正元的说法，当然这个经过这个朱立伦主席，他已经讲啦、他是说不，这个不听是非，不传是非，不讲是非。 没有，他说还有再来， 不要怕是非啊。 不是， 那当然还有四个部，我记不起来， 反正其实是一样的， 就类似这样的。我觉得反正你听了就好啊，相不相信，不管是有没有这个加兰尼克森这个人，然后他是什么立场、什么背景，然后他传的什么，在群组上我有看到有人传啊 ，OK 啊。那你要台湾人说不要去怀疑美国，那美国本来就是一个现实利益主义的国家嘛。那在我讲大家那边，你说完全不要怀疑美国，一定要相信美国，美国不会出卖台湾，不会怎么样。我觉得不会想那么多啦，齁、以美论不是从单一事件去看得出来。 我简单问啦，你觉得那个美国要帮台湾到什么程度，假设这种打起来要帮到什么程度才叫不会放弃台湾。 那、就看大多数人觉得，那你是美国要不要帮台湾打这场仗，就像 是他们要派阿兵哥战争武器来，还是他投在做后备， 那当然要全部的资源力挺啊。如果只是台湾，当然台湾自己要有自卫的能力啊。那如果美国只是袖手旁观的话，就像之前阿富汗离开的时候， 美国要进来帮我们打哦，这个之前 好像 历史上也很少。 日本的智库前两天不是才美中台，然后这个还有日本、然后三方的这个兵推，然后美国日本台湾惨胜，然后美国战损多少，日本战损多少，类似这样子。美国如果真的假设你刚刚讲的情况发生的话，美国是不是出兵，这都是民众最直接的观感，民间最直接。你看中东地区阿富汗跟这个伊拉克战事的时候，美国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像乌克兰的时候，美国的状况是只是军援还是派部队去，所以这都是大家会去解释，这是一个大灾问，用四分钟根本讨论不完。 哈哈，大概只有蓝营的支持者跟蓝营的这个观众会觉得郭正亮是绿的，在呢绿营眼中呢，郭正亮根本就不是绿的嘛。但蔡正元是不是蓝的，应当是没有疑问了，这是这两个人之间差别嘛。 AIT 最近很故意哦，还有呢，金融时报跟华尔街日报最近都很故意哦。蔡先生讲这些话之外 ，AIT 直接做图卡打脸嘛。那么那个华尔街日报还有金融时报最近又说什么呢？美国在台湾驻军200多人嘛， 嗯， 哦、啊，虽然呢它比不上对日啦、啊，啊，还有韩国这个驻军啊，但是现阶段没有邦交关系耶。蔡正元躲机恨踢的，什么意思呢？ 躲机恨踢 啊，你根本不懂，你要乱讲嘛。而且呢是什么时机？因为吴钊燮啊跟顾立雄现在人在美国嘛，请问谁看了这个不高兴嘛？当然就是中国嘛，我也没有在影射说知道哪里来的。还有呢，像 Nixon 这种人哦，在美国真的非常多。也就是说呢，不是说呢，我们要做他的功课。我美国朋友说呀，他就是个左交啊，过去是自由。